候啊，前面一堂课啊，没有把眼镜拿掉啊，就看到许多同学啊，都是忍着一脸的倦容啊，硬得盯住不睡着，用这样的姿势在听课。那各位同学，这个课呢，如果你听了觉得困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当然而自然的现象，所以呢，请各位同学一定要有足够的胸襟趴下去好好睡啊。这是一个，我觉得交杂病有睡觉的现象是很普通的事情啦。这个如果我当年学中医的时候呢，从来都没有在课堂上打过瞌睡啊，我可能还嫌你们热情不够。那我当年都很会睡的啊，那就不用太在意，就千万不要好像哦怕老师觉得我不乖啊，所以一定要努力撑住。不要啊，拜托你好好睡，因为如果你怕这个，怕我们之间的关系恶化而努力不睡着的话，那这样子撑着撑着，日子久了，日子上课那么难过，那最后就不知不觉中就退班了，这样子更快结束我们的关系。所以呢，请各位好好的睡。像上杂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像我从前啊，咳嗽片我这也不是第一次教了，我曾经在家里面教小小班的时候就教过一次，然后我这一次在教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之前教的那一次实在是好像虽然该读的书都有读，可是我觉得比较起来算是教的蛮差的，所以后来我就请助教把那个从前的小小班几个学生的学费把它退给人家，因为觉得说好像不好意思再跟人家这种东西再收第二次钱啊。那这个，那我为什么会这次教咳嗽篇能够感觉到从前教得很不好呢？其实我从前也是有好好准备功课啊，也有就该准备的功课有准备，但是我会很明显的觉得从前教的学生听同学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很没有滋味。那理由是我这一次在教咳嗽篇之前啊，我咳嗽了，所以就对于那个方剂就会觉得哦，这个痰这样子的感觉，那吃这个灵肝五味辛下仁汤哦，感觉很好，然后又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吃这个皂荚圆，然后果然这痰就去掉，那时候就会觉得这些药真好哦，就对他有感情。那或者是像我外婆咳嗽都是咳这个麻杏甘石汤症，我妈妈咳嗽都是咳厚朴麻黄汤症，那像这类的事情，这类的情况让我对这些方剂有感情。但是虽然我这一次觉得我对这些方剂有比较多的感觉，教起来啊，我比较能够用我的身体去明白这个药物在干什么，虽然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了，但是还是在教的时候会有助教跟我说，我觉得听起来哦没什么感觉，但我会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如果助教他本人刚好没有咳嗽咳到这几种的话，那就会觉得好像你在讲不知道谁家的事情哦，我没有兴趣听，大概都是这种感觉是很难免的。所以在上这样子的课程的时候，如果你困那就睡吧啊，反正就是大概知道有那些方放在书本的那个里面哪个地方，那以后真的咳嗽了再来翻书都可以，不要太勉强哦，不要勉强自己做一个好学生。你想想看，一本《伤寒杂病论》其实也不是教很多种病，可是呢，我们人的一辈子怎么有可能把这些病每一种都生过一遍呢？那一定是有很多都是用不到的方法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长年以来都不太咳嗽的人，那其实这个篇章你就当作是认识一两味药，听听人家咳嗽是搞什么东西，这样就好了，就不用那么急切说什么我中医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教杂病不比教伤寒，教伤寒啊，它的这个六经辩证的这个点是环环相扣的，因为伤寒你一感冒它可能症转到这里转到那里，那几乎没有几条是废话。可是教杂病的话，那我坦白告诉各位，很多废话啦，就你不生这个病它对你来讲就是废话。那 所以我以后等到咳嗽篇教完再回去教伤寒，以后如果再要岔题的话，大概只敢岔补药篇，因为吃补药大家都爱吃啊，吃的头好壮壮啊，这样感觉不错。但是至于其他的杂病呢，或许就等到伤寒全部都教完了，大家基础都有了，那时候杂病就一点就通，这样子就很轻松的可以学习啊。所以请各位同学不用勉强打起精神，也不用因为你没有兴趣而感到有罪恶感，这个部分是可以，我觉得没有兴趣是很容易发生而且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想睡就睡，这个尽量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啊，我是这样子想。那我们上次呢教了这个射干麻黄汤，那我们今天要接下来教这个皂荚圆跟厚朴麻黄汤。那么其实接下来教的方剂啊，因为都是咳嗽药嘛，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有时候会觉得方剂与方剂之间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好比说如果是肺比较有寒比较有痰有一点气管发炎的咳嗽，往往啊你用小青龙汤也医得好，小青龙加石膏汤也医得好，这个射干麻黄汤也医得好，厚朴麻黄汤也医得好，也就是这些方剂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大块的交集的，它可能不一样的特征只有一点点啊，所以有一些方剂如果学的感觉有点糊掉，同学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它本身主治范围有交集。那它只是你如果有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出来，比如说特别觉得喉咙那边痰比较难咳的哦，可能你会选择射干麻黄汤之类之类，但这也不是一个绝对，因为有的时候厚朴麻黄汤一样可以移到那里，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些方剂就是在它的相同的部分里面，我们稍微去找到它相异的特质啊，能够辨识的出来什么情况下比较适合用哪个方，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个皂荚圆啊，其实跟后面有一个方叫做停利大枣泻肺汤就有一个很大的交集，因为同样是要把痰排掉，皂荚圆也是排浓痰的，停利大枣泻肺汤也是排浓痰的。而我想我们平常如果咳嗽有浓痰的时候啊，这两个方子都可以用的机会还是蛮多的，那只是在那个痰到达某一种特质啊，到达某一种品质的时候，会好像变成这个只能用 A 方不能用 B 方啊，所以这个大概先跟同学说一下。那么皂荚圆的这个主症呢，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咳逆上气，食唾浊痰，但坐不得眠啊。那我们这个讲义上面也有给各位那个金匮要略上里面的这个条文，那金匮要略皂荚圆呢啊，大概就是有少少的不同啊，它是它的讲义第五页这边，它说是咳逆上气，时唾浊啊，就是稍微有几个字不一样，但是大意是一样的。那皂荚圆它的特征就是说呀，你这个咳嗽啊咳个不停，然后呢当你躺下来你的胸腔的压力有变化的时候会咳到更让你受不了，所以你变成只能坐着咳，坐着才能够睡啊，就是你睡觉的话可能需要这个背后垫七床棉被这样子坐着睡，没有办法躺着睡啊，这是一个皂荚圆的主症之一。但是各位同学，其实要咳到这么严重我们也不见得容易遇到，所以以特征来讲的话，对，它可以有这些主症，如果躺着不能够停止咳嗽，必须要坐着才勉强可以睡的话，而它的痰又是很黏很脏的痰，那是确实可以用皂荚圆。但是我们平常呢如果没有咳到那个程度，我们只是不严重的咳，我们光是看痰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用皂荚圆啊，因为皂荚圆虽然看起来很烈的药啊，可是用起来其实感觉不会太激烈的，所以我们 这个方子还算是家庭常用好方啊，不必把它看成像石藻汤那么严重。那这个那皂荚圆跟这个后面的田力大枣蟹肺汤，如果我们一定硬要说的话，就同样是一个痰啊，我想我们今天会跟同学稍微介绍一下痰的种类，就像是适合这个皂荚圆的痰啊，这个痰通常是我们说的，其实说什么痰都没有用，说它是焦痰、老痰、顽痰，其实另外几种痰也是焦痰、老痰、顽痰，就是皂荚圆的痰呢，就是比较是呈现这种有弹性的一坨一坨的，就是有果冻状的痰，就是你觉得它已经呈现这个这种明胶的那种，就是摸起来是那种有弹性的半固体的那种痰，这个时候的痰是适合皂荚圆的。那如果这个痰呢是另外一种，比如说有种痰哦，不要说痰好了，大家感冒到后期有些人都会有经验到流鼻涕，对不对？有时候会流那种黄黄浓浓的鼻涕，是不是？那个黄黄浓浓的鼻涕它也非常浓啊，所以那个鼻涕我们会觉得有浓的质感，对不对？可是这个有浓的质感的鼻涕，你又会知道它是有点像是偏到什么小米粥稀饭那个方向去，但是不是像果冻这个方向，对不对？那比较偏向那个方向的就比较有可能用到田力子啊、田力大枣蟹肺汤那一类的方子，所以就是说可以把它们分开。那如果但这个像果冻状的难咳的痰跟这个浓状的咳不干净的痰中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是适合用矿物药的，就是从前在教生石膏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过，就是那种黏黏的会牵丝的痰哦，那这种黏黏的会呛吸耶，这个呢比较是用矿物药，比如说生石膏啦，比如说芒硝啦，或者是我们之后其实今天讲义就会教到的什么蒙石啦或者白矾啦啊之类的矿物药，所以我们把这个某一类的痰的质地对跟某一类的药物啊特别适应的地方我们稍微分出来就好了。那皂荚圆这个方呢，它是把皂荚这一味药啊，因为肥皂荚就像是一个像一个豆荚一样的东西啊，昨天已经把它掰开来了，因为那个历代的本草书啊很喜欢写说这个东西你只要一掰开来闻到它的味道就会让人打喷嚏，然后呢昨天我就大家来试试看啊，结果也没几个人打喷嚏，那我就说哎怎么这么让人失望，然后在上课中间就这样闻闻闻，然后后来变成同学都没打喷嚏，然后我在那边忍住喷嚏上课，这个它算是蛮有刺激性的一个药味药物这样子。那他呢把这个东西啊稍微烤过，然后呢把皮刮掉，然后磨成粉，用蜂蜜做成梧桐子大的丸啊，那梧桐子大就是我们一般药房卖的那种小小颗药丸，就是梧桐子大，那比梧桐子大要小一号的什么是黄豆大嘛，然后比黄豆大小的是绿豆大嘛，比绿豆大小的叫做如花椒大啊，大概是这样子，有各种的比喻的方法。那每次呢吃三颗，然后呢一天吃四次，然后每次呢都要用枣膏和汤来吞，因为皂荚到底是有一点刺激性，我们需要一点药物啊来保护我们的肠胃不要被它刺激到，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很浓厚的这个枣膏。那枣膏就是比如说你把红枣啊用慢火炖啊，然后再越煮越浓稠啊，然后就收成糊状物，就是枣膏。那如果但是呢吞皂荚丸其实枣子啊就规定的没有那么严格，你要去买那个就直接到这个食品店啊去买黑枣的枣泥回来和水啊也可以啊。那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叫科学中药吧，你就大概弄个五瓢十瓢的这个大枣的科学中药，然后随便调一些水弄得糊糊的，然后就拿来吞药丸就可以了，五颗药丸很好吞的，所以啊每次三颗，对不起这个。然后它的吃法呢又跟这个什么石藻汤不一样，石藻汤是尽量药效啊要一次用到够，然后大清早吃一次， 就不要分多次，因为洗澡汤分多次好像拿一个钝刀慢慢磨一样，那就更痛苦。但是皂荚丸就不一样，皂荚丸是可以分多次，小量吃小量吃，让它慢慢生效的啊、哦。那是这样子吃的。那皂荚丸，如果你要说这个痰是怎么样的一种痰哦，就是我们的在咳嗽的这个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气管啊、喉腔其实都会有一些因为发炎或怎么样有一些分泌物嘛。那些分泌物结起来之后，然后慢慢变得比较干的时候，它就会因为里面有一些所谓的纤维质。什么叫纤维质啊？就是我们用明胶粉做果冻，用番薯粉做烧仙草，之所以能够让那个水变成果冻状，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这些淀粉或什么的这个纤维质啊，形成的这种就是化学的范围大那种东西。而人体分泌的那种东西呢，它让你的这个痰变成这种好像果冻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就会黏住啊，咳不出来。那我们用了皂荚丸之后呢，它可能会让你这个痰忽然哇吐出大量的痰，那也可能会让这个痰呢全部从大便排出来。像那个民国初年的曹英甫，他就有一个医案，是他的妈妈是一直就是有烟瘾的，那有一次就咳嗽咳成皂荚丸症，那他就叫他的女儿哈去熬澡汤来给他妈妈吃皂荚丸，他吃的是比较少量，他用绿豆大每次吃五颗，那就吃了一天一夜，就分四次这样的吃，然后第二天他妈妈就大便大出一大堆痰，然后呢就咳嗽就好了。那这个皂荚丸呢，如果你要用煎剂也可以，就是差不多用五分的皂荚粉啊、哦，就是五分的话差不多你说现在的2公克吧，然后包扎在那个黑枣里面，然后用来煮汤，就是用砸放进黑枣里面，然后把黑枣用绳子绑起来，然后丢下去煮汤，那大概可以包7枚黑枣这样子吧，那喝汤剂也可以啊，那反正方法都可以。就是皂荚这个药没有像，因为食枣汤的那些药味是你如果煮汤有的时候会比吃粉要难过，就是煮汤比较容易呕出来，那皂荚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煮汤剂也是可以的。那可能是因为曹英甫先生的这个医案啊，所以到了后来这个美国的尼海夏先生在教这个的时候也说啊，抽烟抽得很凶的人啊，可以吃点皂荚丸来排烟油啊，大便就把烟油排掉了。那其实吃这个中药啊，我们这些浓痰如果是咳出来我们很容易理解，那这个如果是肺里面气管里面有那么多痰，然后你吃了这个药之后呢，这个痰就不见了，然后竟然会从大便里面排出来，这个痰在身体里面是怎么走的、啊、很奇怪。而且甚至有些我们中医的说法会想当然而的一种说法，或者说你看肥皂荚就是拿来当肥皂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可以吃的沙拉托啊，所以把你的这个肺洗得很干净。可是皂荚我们是吃到胃里面去的、啊、又不是拿来洗肺的，对不对？为什么效果能够作用在肺呢？这也不知道啊，就中医的世界真的是太黑暗了，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有一些黑暗中的更黑暗的说法，就是什么，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嘛，好像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就是如果被西医听到就被打死算了啊。但是就是反正实际上有这个效果就好了，但是那中间的这个黑盒子啊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眼前如果是这种咳嗽，我们用皂荚丸就可以医好了。那至于谜底如何，那让千百年后的人来解答就好了，这个我们居家的人不需要有这么多的责任，所以知道它有效这样就好了。那这个我们皂荚丸呢，除了枣子之外呢，那就是皂荚一味药了。那这个为什么用枣子不用甘草？其实我想我们咳嗽篇啊，好多方子都是不放甘草的。我想在排除这个痰水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多多少少会让那个好像甘草会让痰水排起来不是那么顺畅，所以就换成用枣子。而且枣子啊，在固护脾胃的方面效果也是不错的。那皂荚这味药啊，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怎么说它。那这个皂荚啊，它就是味辛，那也有一说是味咸啊。 那这个性质是温的，那它治这个风痹死机，邪气头风泪出，下水利九窍，杀鬼惊物啊，这样一味药。那我们来说说看啊，这个皂荚这个东西就是皂树哈，它的结出来的这个果实是皂荚，那它的这个树上面呢、啊、长的尖刺呢，就是另外一味药，我们叫做皂角刺。你看这个刺啊，这个树上长的刺长得多帅啊，你看这么尖这么直，一根一根的，好像是，就好像是我们那个一般五金行卖的铁钉还没有那么漂亮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实在是太帅了。我昨天买标本的时候，放进包包的时候就被他刺了一个，手上就被他刺了一个洞啊，流了不少血，我觉得说这实在太厉害了。那这个，那这样的一种树啊，如果我们以形象来说它的话，中国人就会说它是充满着这个锋锐之气，对不对？那这个如何能够证明它是充满了这个锋锐之气呢？那我们中国历代对于这个皂角刺啊，或者这个皂角树，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侧面的观察。比如说呢，我们的《本草书》会写说，如果我们呢在铁匠啊，他打铁用的这个铁锤用来敲金断银啊，敲个十年百年都不会坏，可是如果你拿这个铁锤去敲打这个皂角的话呢，啊，一个晚上这个铁锤就裂掉，那代表说这个树呢会把铁锤里面啊那个让铁之所以维持它是铁的这个物性的这个铁的精气还是灵魂哦，会被这个树吸干。那像别的本草书也会说啊，这个如果是用那个碾药的那个碾子啊，是铁的话，铁碾去碾这个皂角呢，就是碾几次以后，你就发现在铁碾上面开始有小洞了。那如果你用铁锅去烧这个皂角或皂荚，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铁锅被火烤烤，会啪啦啪啦爆出小碎片，就铁锅会开始崩落。那如果这个树呢，它如果今年不结皂荚啊，看起来好像不太行了，那你就把这个树呢上面凿一个孔，然后埋进三五斤的生铁啊。然后再用泥巴把那个孔堵起来，然后这树就会大丰收。就这样子，需要不断的从铁里面吸这个铁的精华才能够存在的树，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树一定是充满了什么金木水火土的精气，对不对？就是它是一个能够，那金是克木的，对不对？木就是风气，那这么尖锐又能够克木的，所以它是具有一种所谓的破风的效果。那这个《神农本草经》上面讲的这个风痹死机啊，其实就有本草的学者他说，其实皂荚你要说它这个风痹，与其用麻痹的痹，不如说皂荚或者皂角这个药物啊，它特别能够处理的是这样子的东西，是风痹，就是风邪之气啊纠结在你身体的某个东西里面的时候啊，它特别能够把这个风邪之气逼出来，是这样的一味药。那像我们说皂荚园里面除了这个肥皂荚祛痰之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治病的药了。那其实这也就是代表说，这个人啊咳嗽到那个阶段，他的邪气就是在那个跟那个痰那个跟那些浓痰啊跟那些痰块纠结在一起的，所以你的身体才会一直感觉这个痰存在在那边，让你觉得很不对劲，可是它又黏得死死的不肯走，那你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邪气跟里面包着邪气的痰逼走啊，所以才会那么难过，那就要用到皂荚把这个痰拔掉，同时把里面的邪气驱赶走啊。所以皂荚本身就是一个驱除邪气的药。那我们说啊，治疗这个风痹死机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它的这个主治呢说深一点说浅一点。其实《神农本草经》说到死机的药物啊，如果是爱漂亮的家庭主妇都要留意一下啊，通常跟美容敷脸药都可以有一点关系的啊，去除某某死机的东西，就是可以让你的肌肤变得啊容光焕发的药。那皂荚呢，它的用途是怎么样？我们有时候用在敷脸药，我们也不用皂荚，用皂角刺。比如说我目前为止觉得用起来觉得感觉最好的敷脸药，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普济方里面的玉容散。那普济玉容散里面呢， 就有皂角刺这味药。那皂角刺这味药它是管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对于脸上的这个粉刺或者是出油啊，都是把它归类于这个面风。怎么讲呢？就是当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受到风邪的侵扰，那这个风邪的侵扰呢，如果是一些比较能量比较弱的皮肤，那就算了，就默默地承受这个风邪。但是人的脸部啊，人的头脸是诸阳之会，是能量比较旺盛的，所以会跟这个风邪产生一些作用。比如说如果这个风邪纠结在我们的脸部的皮肤里面的时候啊，我们脸部有一些本来会有的畅通跟代谢的机能就会被挡住，所以这个人就会老容易冒痘痘。那这个容易冒痘痘这件事情可能会是脸部有风邪的关系。那另外就是当我们的脸部受到风邪了的话呢，我们身体会好像很努力想把这个风邪逼出去，可是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逼出去，所以脸就会狂出油。所以狂出油等于是脸部受风之后的一个代偿反应，就是没有效果的皮肤的挣扎，这样子的状况。那如果是在美容药里面啊，敷脸的药里面放到一点点皂角刺的话，那你抹粉抹在脸上面敷一下啊，像普济玉容散我们有方子在生源，同学要去买都可以买，只是记得沾点水敷脸啊，不要敷超过15分钟啊，那个药还是蛮厉害的，敷超过15分钟脸会红肿啊。那这个中药啊比较不安全啊，西药的美容药比较温和。那你敷了这个有皂角刺的这个敷脸药之后啊，那脸就会比较不出油，比较不容易冒痘痘啊。而且有痘痘的你敷了之后啊，那个痘痘会很快，就是你比如说敷脸用皂角刺之类的药放在其他敷脸药里面敷脸，敷完脸之后你再洗掉，会发现你的痘痘已经微缩了。因为它原来痘痘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风气在那边打仗，那后来风气已经这样敷脸之后，风气被驱赶到没有了，那的痘痘就没有搞头，它自己就萎缩就结疤，就非常快，就本来要冒一个礼拜的痘痘，你敷过之后可能一天就已经结疤了，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当然有一些人脸上的痘痘是关系到内科啊，就是心肝脾肺肾哪一个脏不好所以冒痘痘，那另外算啊，我们这只是讲一般的脸部外科的。那所以这个地方你说治疗封闭死肌啊，就是从浅的一面讲它有这些效果。当然你这个要脸上比较少出油的话，你也可以揪一揪合谷啊，对不对，这个面口合谷收啊。像我上一次教到这个有带到牙痛方嘛，我有个朋友他就是牙龈肿痛，在那边有点闹牙痛，他就自己下一针在合谷哦，他就才下一针那个牙齿就不痛，然后开始流脓，然后很快就好了。所以这种面口合谷收还是蛮有用的，即使是很不入流的针数也可以达到相当的疗效啊。所以就是这种有的时候临时带到一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那这是说到敷脸，那如果封闭死肌我们再说严重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好像每年都会听到过一次两次，就是谁谁谁今天早上起来脸就歪掉一边了这种事情。那你说这些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中风吗？其实未见得，对不对？我觉得最近听到就是年轻人二三十岁的人早上起来脸歪掉，那这个东西也是归类于因为脸部受到风邪所以僵掉了。那这个脸部受到风邪的话呢，是如果是古时候孙思邈的千金方啊，他这个治疗这个面瘫啊，就是用这个大的皂荚啊，那因为皂荚比较小，像我这个标本这种小的皂荚啊，就这种尺寸的，我们叫猪牙皂角。那猪牙皂角是比较小颗的，另外还有一个长的皂角是比较大的啊。那其实大的比较有效了，只是猪牙皂角效果比较温和，所以用内科的时候常用猪牙皂角。那就用大皂角把它磨成粉，然后呢用老醋啊，说最好是三年的陈醋，然后调成糊状，然后呢涂。如果你是左边脸歪，你就涂右边，反正治脸歪这种通常都是治疗对侧嘛，啊，就是哪一边歪涂另外一边。然后呢，如果干了之后再抹一点，干了就再抹一点。那这是一个千金方里面治疗面瘫的方法。那现在的大陆的中医师啊，他们有一些所谓的 pebble 啊，有一些小招数，就治疗面瘫可以不用涂药，就是因为啊， 皂荚这个药只要进入一下人体就会开始发挥它驱风的效果，所以现在活用这个皂荚的粉末啊，是用打喷嚏的取替法，就找个人帮忙拿一个很细的吸管啊，把那个皂荚末沾一点点吹到你鼻孔里面，然后让你打喷嚏，那就左边脸歪呢就吹右鼻孔，右边脸歪就吹左鼻孔，然后呢早上呢吹一点皂荚粉去让你打喷嚏，晚上打一次喷嚏，就是早一次晚一次，然后呢几乎吧就很高的比例啊，八九成以上吧，就是7到10天之中脸歪就会好，而就是它能够从这个角度把人的脸部的风气逼散啊，所以这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是吃药啦敷脸啦让人家慢慢好啊，不显得很厉害，可是如果你用个中药打个喷嚏一个礼拜人就好，看起来就蛮神的啊，可以扬刀立威啊，那所以这现在是临床这样子用吹鼻孔的方法还蛮有效的。那这个皂荚磨成的粉末用来吹鼻孔啊，其实这个冬天的这种鼻子过敏啊，其实鼻子过敏也可以说是鼻腔里面受到风寒之邪，然后也是一个代偿反应，所以是鼻子就拼命的流鼻涕，对不对？那如果你能够把鼻腔里面的风寒之邪逼散的话，哎，有时候也就不流鼻涕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也有可以用到皂荚取涕的方法。那它是大概有两个动作啊，就是一个是早晚各5分钟把皂